对缺失彻底改过。 如今既之非，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上尽情改策。 这个是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方法，对袁了凡的习气毛病力下药，对症下药。他已经知道袁了凡的毛病习气，所以教他要尽情改策。改即是改过，策是策洗。游居士的注解讲， 各人有各人之病痛，既能平心自检，寻出一一病痛，一一过失所在，便有下手处。 尽情改策是真正的修行，并不是日日念经拜佛念咒这些形式上的功夫，受世还要搞六道三途，这些都是一种形式。 形式的目的无非是提醒自己，是表演给别人看的，引发别人觉悟，真正目的就在这里。 个人修行不重形式，重在发现自己的毛病，那就叫做开悟了。将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，就叫做修行的功夫。 所以最要紧的是自己能够心平气和来反省检点，将自己的毛病习气找出来。 寻出就是寻找，找出自己的病痛，找出自己过失到底在哪里，这样便有下手处，你才知道如何去修正，怎样去改过。用全神全力反转来，神是精神，用全副的精神全副的力量反转来，将它反转过来。下面由居士注解举出几个例子教我们。 悭贪者转之以施舍， 譬如悭贪，悭是悭论，我们有的不肯施舍给别人，冇的希望贪得。 如果我们有这个毛病，转之以施舍，用布施的方法将它改正过来。 我有的别人冇，人家向我要，我好慷慨好大方，我能够送给别人，或者我看到别人有急需，他仲未向我要，我就主动咁布施给他，咁是修福。 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呢三大类。 法布施是我们以智慧技术去帮助别人，或者是教导别人，别人不懂的我们懂，我们要热心地去教他，使他也都有这种能力，或者启发他的智慧，这叫做法布施。无畏布施是帮助别人身心安稳，他心有不安有恐惧，我们帮助他，使他身心安稳，这就叫做无畏布施。 譬如有人好怕行夜路怕鬼，我们有时间就送他回家跟他做伴，他就不怕了，这个也是属于无畏布施。 例如现在年轻的学生都要去服兵役，服兵役也是无畏布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军人保护这个地区国家百姓的安全，不受外边敌人干扰侵害，那自然是属于无畏布施。 所以三类布施的范围非常广泛，佛话给我们知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 台湾放生的风气很盛，放生也都是属于无畏布施，但是现在放生有很多流弊， 因为大家拼命去放生，有些商人拼命去捕捉鸟兽， 你不放生他就不去捕捉了，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行为就不是无畏布施，而是祸害众生，好心亦都变成了造恶业了。 放生应该是我们到市场去买餸，见到很多活泼的动物，推想他决定可以活下去，就买来放生，这个是慈悲救苦。 我们还听说有很多鸟兽公司卖的都是自己饲养的动物，这些动物一定没有野地谋生的能力的，一旦被放生到野外，绝对是死路一条，这些我们都要知道。 所以要在菜市场偶尔发现买去放生。 放生的仪式是念阿弥陀佛念三皈依就好好的了。 愤激者转之以和平， 呢句是讲性情，容易发脾气，容易急躁，咁是最大的毛病。了凡患了这个毛病，云谷禅师就在这里劝他转之以和平，即是和气心平， 心地平静，你的态度自然温和啦。 这个在德行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，无论是佛家儒家都讲求的。孔夫子的学生赞叹孔子的德行有五种：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第一就是温和。 孔子的学生对老师孔子的评语：老师温和。 良是善良，恭是恭敬，无论对人对事他都谨慎恭敬。谨就是谨慎，俭就是节俭，不奢侈，生活好朴实。让就是礼让，孔夫子事事都让别人，绝对不会与人相争。 这个是夫子之美德，是做人的典型。 虚夸者转之以切实， 这个是喜好夸大的毛病，为人不实在。如果知道这些事实，别人会对我们的说话自然要打折扣，难以取信于人。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诚实，所以决定不能够浮夸，要诚实。 浮嚣者转之以沉定， 浮嚣就是我们时时讲心浮气躁，心浮就要以沉定来对峙，要沉着，心要清静，要能够定得下来。 骄慢者转之以谦恭， 世出世间实在是没一样值得骄傲的，有什么值得骄傲呢？事情做好了是本分，是应该的，做不好要处分。诸佛菩萨一切恭敬，孔孟亦无不敬，我们比佛菩萨真是相差得太远了。 所以对人一定要谦恭有礼，要谦虚，要恭敬，谦与敬都是圣德。 堕日者转之以勤奋， 懈怠懒散是很大的烦恼，世出世间法如果有这个毛病呢，就一定不会有成就的。 所以一定要精进，要努力，要将精神提起来。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阿那律陀懒散的毛病就很严重，被佛呵斥一番之后，他真的振奋起来，七日七夜不眠不休，结果双眼就盲了。佛好慈悲地教他修 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， 以后他得到了天眼通，不用肉眼都比别人看得更加清楚，能够看到三千大千世界。 所以人一定要发奋，要振奋起来，懒惰做一切事情都不能够成就。 不单止是佛法不能够成就，世间法亦都不能够成就，一事无成。试问古今中外，世出世间有哪一个有成就的人是懒惰散漫的人呢？不会有的。虽知道大乘善根唯一精准。 残忍者转之以仁慈，怯退者转之以用尽。 退怯是退步退转，这个亦都是大毛病，必须要勇猛地精准。这些毛病都是了凡先生自己叙述出来的。前面讲过各人有各人的病痛， 如果我们好像他这样改进，其他的病痛就要想下用方法来对治。 下面的文章呢，是云谷禅师教他修持的几个重要纲领： 无要积德，无要包荒，无要和爱，无要惜精神。 无是无必，一定要积德，断恶修善。积德世出世间法都以这个为基础。前面讲的 享千金之产，有百世之德， 如果不是认真地去断恶修善积德，又怎能够办得到呢？孔子受一国人尊敬，释迦牟尼佛受全世界人尊敬， 因为一个是积世间的大德，一个是积世出世间的大德，而佛是世出世间的德行都修积。 无要包荒 是讲心量要拓开，要能够包容， 不能够包容，我们自己的烦恼就多了， 对于佛法的修学造成了障碍。 我们是修觉正静，如果心不得清静，就不会觉悟，我们的见解亦就会有偏差。正知正见，大觉大悟，一定是以清静心为基础。 所以要能够包容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不必认真计较。 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好，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 一切法不是真实的，就是世间一切境界，古人亦说是 过眼云烟。 这种看法和《金刚经》非常接近，有什么值得计较的？何必将它放在心上，妨碍自己的清净心呢？ 无要和爱， 这个是了凡最大的弊病，一定要和气，一定要能够博爱，就是佛法讲的慈悲。佛讲的慈悲是平等的， 所以叫大慈大悲。 儒家讲仁爱，仁爱和佛法的大慈大悲确实是相当接近。孔老夫子讲， 仁者无敌， 敌就是敌对，这个世间还有和我对立的，那就不是仁爱了。仁爱是没有敌对的，没有敌对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大慈大悲。 虽然儒家讲的说话不一样，其实里面的内容是相同的，这个是我们应当要修学的，是真正利益自己的。 正宗讲一心不乱，有了对立，一心是绝对得不到的，有对立是二心，就是有对待。六祖大师说，本来无一物，有一物存在就不是真心，所用的都是妄心。 因为心里面果然清净，决定没有相对的， 没有对立，真心自能显露，清净心自能现前，正宗所修的一心不乱，我们自能够获得。 所以不要说真正的一心不乱，就是相似的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，亦是从这里下手的。 那念佛的人念了很多年，功夫成片都得不到，就要找出毛病的所在，将病根找出来，然后再将病根消除，障碍就没了，功夫就可以成片，功夫成片就一定往生。 而功夫到了什么程度，自己知道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用问别人。 功夫成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凡圣同居土，是一心不乱，是生方便有余土，你一心不乱，是生实部庄严土，品位和功夫正好成正比。 功夫成片里面亦有高下不等，所以有九品， 上三品的都能够自在往生，中三品的都能预知时节。上三品的自在往生，就是想乜嘢时候往生就乜嘢时候往生，暂时唔想走亦都可以随意住多几年，一切都能够随心所欲，确实能够做得到的。一心不乱，功夫更加高啦。 因为是一心理一心都唔系我哋凡夫一生中能够达到嘅，但系功夫成片，即人人可以做到。 所以要想一生自在往生，想几时去就几时去，我哋一般凡夫亦都可以做得到嘅。 呢、这个就系凡圣同居土里边嘅上三品往生，系功夫成片大业往生嘅。 务要识精神， 系话要爱惜精神，因为了凡喜欢彻夜长坐，唔知道保养身体， 所以对于身体精神嘅保养要重视。 上边大师所讲嘅咧，都系针对了凡嘅开始。 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此而你再生之身也。 过去嘅事情已经过咗去啦，唔好后悔，唔好再去谂佢。谂多次咧，又会做多次新业嘅。阿赖耶识里边又落咗印象。 所以过去嘅事情已经过去啦，绝对唔再去想佢。要紧嘅系改正现在，修正未来。 所以疑同悔都系烦恼，在白法里边系属于26个烦恼嘅心所。佛母叫我哋时时去想过去。游居士话： 此智人造命缺也。智人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，真正觉悟的人。改造命运的秘诀就是这一段的开始。 而他精要的就是从无要即得到而你再生之身六句，却是改造命运的秘诀。 由居士这一节小注解讲得好， 改造命运第一步功夫便是痛改前非，一日积集悉皆扫除，一日病根悉皆拔去，时时处处常自警觉，严自克制，保善天真，预保赤子，改造命运全权在己，不属造化。即上文所谓极善之人，素故驱他不定是也。 积习就是习气，好像前面所讲的坏习惯，要悉皆扫除，一日病根悉皆拔去，时时处处常自警觉，严自克制，是说对待自己要严格，不要时时原谅自己，时时原谅自己前途就有限了。律己要严，对人要宽，即是对人要宽厚，对自己要严厉了。 所以要克服自己的毛病，对治自己的习气。 保善天真，保是保护，善是纯善。什么叫做天真？心里面一念不生就是天真，日日打妄想，天真就失了。 天真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清净心。 如宝赤子，就好像慈母照顾婴儿一样，要全心全力全副精神去照顾起心动念。 改造命运全权在己，不属造化。 改造命运之事完全在我自己，与诸佛菩萨与天地鬼神毫不相干。 所以真正将这本小册子明了了，从今以后你亦都唔需要再去睇相、算命、睇风水都唔需要啦。 仔细去反省一下自己嘅命运就知道啦。至于点样去改造，亦明白啦。咁以后咧就唔会受别人嘅欺骗啦。 即上文所谓极善之人，素故驱他不定是也。 前边云谷禅师讲，点样嘅人只叫做极善之人呢？我哋正宗讲极乐世界诸上善人，这个上善之人就是极善之人了。那哪一类的人是上善之人呢？能够改过的人就是上善之人。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日日都反省改过，一直到没有过可改为止，那就是成佛了。 等觉菩萨还有过失的。什么过失呢？一品生相无命未断，就是他的毛病，就是他的过失，他还要改过自身。 由此可知，等觉菩萨还要改过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 嗱，我们看到这里应该觉悟呢？修行修什么呢？就是改过，由现在起发心改过，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是要改过，到时过失就没了，就成佛的了。 而有过失就不能够成佛，所以菩萨叫觉有情。 菩萨是有情众生，不过他觉悟，觉悟就是知过能改。我们凡夫有情不觉，不觉就是不知过失，不会改，认为自己样样都是啱的。想想自己有没有毛病，想了半日一个毛病都没有。 所以时常说凡夫冇毛病，菩萨毛病好多。 菩萨时时检点，知道自己毛病好多，不断咁喺度改，连三大阿僧之劫都仲未改完啊！所以你谂下睇，毛病有几多呢？凡夫居然冇毛病，点有可能啊？咁就系乜嘢叫做觉，乜嘢叫做不觉？知道自己一身嘅毛病，咁就系觉悟嘅人。就是我们佛家讲的菩萨了。 而不知道自己毛病的人，就是佛家讲的凡夫。 换句说话讲，菩萨不是神，菩萨是一个知道自己毛病的人，时时改过自身的人，意思是觉悟的有情众生。 如果我哋能够更进一步，唔单止改过自身，又能够发阿弥陀佛之愿，即是改造命运最殊胜的方法。我哋日日念无量寿经，将无量寿经念得好熟，这个只是初步功夫。 而第二步功夫就拿无量寿经当作一面镜， 每念一次就是照一次，照一次就是对照一下，去寻找自己的毛病。我们照镜是想知道哪个地方污糟了，就赶快去将它洗干净，洗干净呢就是修正了。心里面污糟不能够觉悟，就要读经，经典是一面镜，这个镜照一照，知道我们心里面哪个地方有毛病，就赶快将它改过来。 所以第一步是念熟，第二步是依教奉行，就是依照无量寿经来修行。 我们修行第一是要发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仔细地想想我们有没有，我们要将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愿心，我们同阿弥陀佛是同心同愿，真正的同志，同愿同志就是一个人。 换句话说，你亦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化身，所以阿弥陀佛是榜样，我们要照这个样来塑造自己， 将自己改变成同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即是心一样愿一样。你想想，今天怎会不往生？一定会往生，因为心愿相同嘛。然后呢，言阿弥陀佛之言，言语相同了，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，念念不忘劝人念阿弥陀佛， 那就是言阿弥陀佛之言，行阿弥陀佛之行。 我们的身语意三业都好像阿弥陀佛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就是阿弥陀佛成愿再来。这样来呢，比起二理再生之身高明得多了，那是即身成佛，成了阿弥陀佛了。将我们凡夫身摇身一变，成了阿弥陀佛再来。本来我们是以报身来投胎的嘛，现在一变变成了阿弥陀佛成愿再来。 所以这个是改造命运最殊胜最上乘的改法。 乎血肉之身尚然有数，二理之身岂不能隔天。 其实这里的重点呢，就是讲妄念妄想执着，身与数其实不相干， 而真正有关系的是心，身是受心的影响，主要的是心地。 凡夫的心地总而言之是自私自利的，这个是凡夫心，一定堕在数量里面。如果拿佛法来讲，若果用意识心，亦一定会堕落在数量里面， 亦即是用法色，法色是有违法。 佛菩萨为什么能够超越？因为他转法色成四字，他不用法色，所以没有落在数里面。二理之身，自己觉悟之后用的是觉心，前面血肉之身用的是迷情，如果用的是觉字，岂不能隔天。由居士注解讲， 精诚所至，金石为炼，此自成所以隔天也。 这个是有典故的。汉朝名将李广有一次行军的时候，路边草很深，草里面有一块大石头，他看错了，以为是一只大老虎，就拔弓箭射他，用的力很猛，箭射过去插得很深，他落马一看是一块石头，自己都吓得一跳。他想下， 我的力量这么大，箭能插得咁深， 再射一次，但系射唔入去咯。佢只知道系精诚所至，就好似罗什大师七岁嘅时候举大铁钵一样，佢冇心冇念头嘅时候，将佢举起上嚟，回心一谂， 我人咁细，点攞得起嚟？ 再举就举唔喐啦。你讲将石头当成一只老虎，唔知道佢系石头，知道之后呢？箭亦都射入去了。 这个是比喻一个人以真诚之心，真诚没有妄念，所以金石为开。 由这两个小故事 就能够证实《花严经》讲嘅事事无碍。事事无碍是心底清净到相当程度，至无妨碍嘅。 如果心不清净，事事都有障碍，所以遇到事情就有障碍，心底清净就冇障碍啦。 知诚所以隔天，隔当作感觉感应嚟讲。儒家讲嘅隔物，隔是格斗，物是物欲。我哋要舍弃欲望，唔会被欲望所转，咁就叫做隔物。呢度嘅隔天，天就是数，就是定数， 亦即是我哋讲嘅命运。 以至诚感觉而改变咗命运，转移咗命运。至诚就是真心，至诚心就是观无量寿经讲嘅菩提心。 而菩提心亦即是至诚心，心心发愿回向心。 太甲曰：天作业犹可为，自作业不可活。 太甲是商朝时候的皇帝，在早年呢亦都是胡作妄为的，以后得大贤伊尹的教导，他改过自身。 这几句说话是他改过自身之后对于伊尹感谢的说话。 天作业犹可为，是说天命所做的不善是可以改变的，我们修善积德就可以改变。天就是指天命，天命亦就是数。 所以我们一般讲的命运是可以改造的。 自作业不可活，是说自作业是他这一生自己所做的不善。 而天作业是宿世的，过去生中所做的恶业， 这一世所得的不善果报可以改，那就是宿命可以改。现前做的罪业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 因为现前继续再做，你就不会改过。 过去有恶因，现在再加恶缘，必定结恶果。过去有恶因，现在断恶缘，虽然有恶因，都不会结恶果的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 而改造命运的原理就在缘上，因缘果报，因是过去生中所做的，无法子改变，能够改变的是在缘。 譬如说我们种瓜种豆，瓜和豆的种子是因，不能够将瓜变成豆，亦都不能够将豆的种子变成瓜，因是定数。 我们今天想要瓜抑或想要豆，就要在缘上加以决定。 我们想要豆，将豆的种子种下去，瓜的种子收藏起来，它就不会结果了。结果需要缘，缘有泥土、肥料、阳光、空气、水分等等，这些缘都具足了，它一定会生长得好好的。 如果不想要它结果，虽然有因，只要将缘断掉，譬如瓜子放在茶杯里面，放一百年亦都不会长成瓜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缘嘛。所以过去虽然造作恶因，这一生中不造恶业，断恶修善，恶的缘就会没有了。过去生中总有善因，一个人必有一生造恶没做善的，找不到这样的人嘛。 而一生都行善没有一点恶，这种人亦都找不到。 所以生生世世我们所做的业都是善恶混杂，恶多少都会有的，可能是恶做得多，善做得少啫。恶做得多不用怕，只要今生不再做恶，恶缘断了，虽然是小善，小善亦都会开花结果。 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。 自作业就是现在还继续不断地做恶业，恶的果报一定现前。 所以说自作业不可活。 天作业是过去生所做的，这个我们可以改造。 如果现前再要不断地做作恶业，那就没法子改造了。 诗云：永然配命，自求多福。 诗是诗经，五经二十三经里面都有诗经。诗经里面有两句说话讲：永然配命，自求多福。永呢就是永恒的意思，配命就是上合天心。这两句说话呢就是佛家早晚课诵真正的目的。 早课是提醒自己，晚课是反省，是检点，这样早晚课做得就有意义了。 在佛陀的时代，早晚课的内容就是三皈依。早晚课所念的词句是出自《花严经正行品》： 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法无上心。 早晚都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所见的课诵本是古德所编的，内容适合于当时在一起共修的大众。那对于我们自己修学又恰不恰当呢？那不恰当就有修正咯。根据什么来修正呢？针对我们的毛病来修正，这样呢课诵对于我们才有大利益的嘛。 拜忏亦是一样，如果日日拜忏，心仲是不清净，业障不但不能够消除，仲会增长添。就同有病食药一样，如果这些药用落去之后没有收到效果，有病的人就要赶快换个医生，另外换处方才得。 总结，拜忏是治我们的心病，治我们的烦恼，如果没有效就要想办法去对治的。 所以下莲居居士所编的宝王三昧忏，比起其他忏本更契合于现在众生的一般毛病。 各位仔细看看就知道，里面很多文句讲的都是我们现前的病痛，因此早晚课诵要根据自己的病痛来选定的。图书馆早晚课诵都念无量寿经，就是修定。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来做课诵，可以在早上念第六章48愿，晚课呢就念32至37章。 这六章都是讲因果报应，希望自己能够改过自身。 早课提醒我们，晚课呢就反省，咁先至系永然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嗱，呢度所谓嘅天心就系自性，所以天唔系指天地天神，就系自己嘅真如本性，与自性相应，与真心相应，呢个系第一善， 亦即系《无量寿经》中讲嘅八个自然，都系呢一个意思。 孔先生劝汝不登科第，不生子者。此天作之业也，又可得而为也？ 孔先生同你算命，你命里面无登科第的福报，无仔，这些是你过去生中所做的业，所积的恶业，前世所修的不善，但是可以改造。 云谷禅师再对袁了凡讲，即是说命运是有的，但是不是定命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以前是常数，现在再做的就是变数了。 如今扩充德性，力行善事，多积阴德。 云谷禅师非常具体地指出如何去改造自己的命运。改造命运一定要晓得由心底上去改，扩充德性就是由这里去改。 由此可知，在外面改，外面求，就是云谷讲的内外相失。 现在有人改风水，改个门，改个窗，改个位置，莫不内外两失的。表面上好像有得到，其实都是命中有的，依然还是个常数，不是变数的。 要知道从心里面改，从观念上去改，就是断恶修善。 多积阴德，阴德是自己多做好事，不需要被人知道，那就叫做阴德。如果做了一些好事，到处宣扬受人赞叹，果报就消失的了。 所以一边做一边就报掉了，德积不住。 做好事没人知道好好，如果做了好事还有人闹你就更加好，因为闹你就是帮你消业，罪业恶报都消失了，好的善的都一件件地藏在这 里。因此善是越积越多，恶是越消越少。 今天做好事遭人家毁谤而不甘心，做了好事为什么又会遭恶报呢？其实这些才是善报。如果做了好事人家马上表扬什么好人好事啊，现前就消失了。 所以善一定要累积， 就是藏起来不被人知道，那就是真正的好事。 此自己所作之福也，安得而不受享福？ 你自己这一生所做的善业，当然你自己享受了。佛经有讲， 因果通三世， 我们这一生的果报是前生修的，这一生修的呢，来世得果报。如果你修得好积极，修得太多了，等不到来世，现前就报的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所以了凡居士后半生的命运全部改过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他积的善太多了，未等到来世，现在就得果报了。 以为君子谋，吹吉避凶，若然天命有常，吉何以吹，凶何以避？ 亦是易经。易经可以讲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哲学书来的，里面有好深的哲理，教人成言成圣，而且着重在数学的探讨。 内容有64卦，每一卦有6爻，共有384爻。 用易经去推演阴阳刚柔的变化，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一切事相，小而个人，大至国家世界的变化，都可以推演出来的。其实易经所能够推算得出来的呢，都是自然的因果律。但是云谷禅师所讲的超越数量，易经就没办法去推断了。 所以他能够推断的是常数，没办法推断变数。他的目的是教人 吹吉避凶， 常数是定数，易经知道有变数，但是人的心境，一念善就加，一念恶就减，日日都有加减乘除。 如果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于常数没有太大的变化，那命运就会被人算得很准。 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定之后，他20年都不增也不减，完全相符，所以一点都没错。凡夫一般总是有变化的，一念善一念恶，有加有减。不似得了凡先生不想做善事，亦不想做恶事，始终保持一个常数，所以他的命运呢，还是相当准确的。如果变化大呢，就超越啦。 因为超越常数，所以吉可以吹，凶可以避免，就是自己可以争取的。 由居士的注解讲， 因为诸行无常，所以一切得失苦乐境界都觉得非常活变，可以随着各人行为把它加减乘除去来。 行是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这个不是一个常数，所以一切得失苦乐境界都觉得非常活变，可以随着各人行为将它加减乘除去来。 而常数是因，变数是缘，改造命运的关键在缘上。 佛法对缘非常重视，所以讲 天地万物因缘所生， 因缘所生着重在缘，缘生法嘛。 因为缘是变数，因是常数，掌握这个变数，自己就可以改造命运了。 自己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愿望，得到殊胜圆满的结果了。佛在经上亦都同我们讲， 无常、无我、涅槃。 懂得这个原理，人是可以成圣成贤，可以成阿罗汉、成菩萨、成佛，都是基于这个原理上来讲的。 开章第一二便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与信得及否？ 由此可知，易经了解世间宇宙人生的常数， 但是他亦知道里面有变数。 掌握了变数，小则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，大则可以代世界国家谋求永久的安定和平。这一部书真正是了不起，但是很可惜，现在几乎变成是看相算命的书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正如梅光熙居士在《无量寿经罪文》中讲， 《弥陀经》本来是帮助我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成佛作祖的一部书，现在变成为人诵诵的经卷，这个实在太冤枉了。 《弥陀经》沦落到这种地步， 就好似易经沦落到睇相算命、睇风水一样，真系太可惜了。 所以易经确实是指导人生幸福、世界安定和平的一部哲理书。 易经教导我们改造命运，就是即善。即善当然先要改过，改过以后即善，这样的人家必有余庆。云谷禅师问了凡， 能不能够相信呢？ 欲信其言。 袁了凡之所以能够改造命运，关键的所在就是听到善言，他能够深信，这个呢就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。他遇到云谷禅师，这个是因缘。佛经上讲的 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 这三个条件具足，他的命运又怎会不转？绝对可以转过来的。由居士的注解讲， 问善言而生疑谤者，是为罪恶之上，故曰疑为罪根。 善言是圣教，世出世间圣人的教诲，后人称之为经典。经典所讲的就是真理，永远不变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 而超越时间就是几千年前所讲的道理，几千年之后还是这个道理，永远不变的。在中国是这个道理，拿到外国去还是这个道理，这个就是超空间。 超时间、超空间，这样才称之为经典。所以听到这些说话，知道这些世出世间的圣人，他们的著作教训绝对不是经验累积的。经验累积有时候都会有差误，都会有不适合时宜的。那佛经是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的真言，绝对不是经验的累积，历史教训才是经验的累积。 经典著作是真正的流露，所以超越时空是绝对的真理。 你能够相信，绝对是得到利益，得到好处。不相信呢，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是你白白地错过。所以佛法讲， 疑是罪根， 是根本烦恼。根本烦恼有六个，就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。恶见是错误的见解。由居士的注解讲， 问善言而起敬信者，是为福德之上，故曰信为福母。 母是譬如能生产的意思，世出世间的福德都是从信善言而生的。你能够深信圣言，你能够深信圣教，无量无边的福德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。 所以了凡先生好难得听到云谷的开导，他就深信了。